第107章，答案。 脊背抵着身后人的胸口，独属于秦秋的气息包围过来，游获的身体瞬间放松，又瞬间紧绷。他们几步退到了客厅一侧，膝弯撞到了沙发，游获拉下蒙眼的那只手，翻身将秦秋推坐在了沙发上。 故意的还是不小心？ 什么？ 秦秋一愣，游获单膝跪压在沙发边缘，抓着秦秋的领口问： 你是又打算一声不吭自己疯，还是不小心？ 游获弯着腰，像一张紧绷的弓，从姿态到语气都带着锋利的攻击性。但秦秋见过他在屋内乱转找人的模样，就在几分钟前。 不小心。 游获盯着他的眼睛， 悄悄行动的事不会再发生第二次了，我对你保证。 很神奇，他们原本都是独来独往不受束缚的人，却在彼此这里有了迁徙，开始担心以前不会担心的事儿，开始做一些从没有做过的保证，心甘情愿，毫无勉强。过了好半晌，游获紧绷的身体终于放松了一些，算是信了。身后不远处就是一面硕大的镜子，镜子里余文和楚月抓着笔抬了一下头。秦秋抬头看了一眼，游获也跟着转头看过去。有一瞬间，游获和秦秋和外面的人几乎隔着镜子对视上了。虽然知道只是巧合，但足够让人冷静下来。 刚刚为什么蒙我眼睛？镜子有问题吗？ 游获的声音还有点哑，目光依然落在镜子上。余文和楚月盯着这里的目光透着明显的担忧，显然不是因为看到了什么，只是在发愁怎么把人弄出去。 镜子不能久看，你不觉得看着那边就挪不开眼睛吗？ 有点。除此以外， 如果只是挪不开眼，那倒也没什么。 这是离得远，如果近一点站在他面前，你会不由自主地想钻进去。 摔下来的人有几个人不想钻回去？ 哼。秦秋哼笑一声，抬起始终没有伸到游获眼前的左手，如果一门心思想钻回去，后果可能会比较惨。 游获垂眸一看，秦秋五指指腹都有一层薄薄的血痂。 怎么回事？要在楼上房间。 游获皱着眉说： 这点破皮用得着什么药啊？一会儿就掉了。你刚刚进来的时候有没有经过一片漆黑？ 有。 游获想起来，那片黑雾让人很不舒服，刺得人眼皮皮肤都很疼。 如果真的去钻镜子，碰到的就是那种东西。进来的时候还好，在里面走几步也没事，但出去就厉害多了，沾一下就是这个结果。秦九抬手指了一圈，客厅边缘镜子照不到的地方都是这种东西。 游获进来还没有细看过周围，经秦九提醒才发现他们待着的地方并不是完整的房子，只是客厅，而且只是大半个客厅。这样一来呢，地方突然变得很有限，房间没有包含在里面，没有其他可以待人的地方。游获一愣，问秦秋说： 所以老于他们都不在这里？ 不在，这里只有我一个。 游获想起来，客房床头柜上挂着一面竖直的镜子，如果老于钻进了那里，那老于的活动范围就只有那个房间。而主卧也有一个落地镜，舒雪他们应该在那里。三个区域相互隔离，目前看来他们没法去找其他人，这让游获与秦秋有点担心了。 那你不是应该在楼上吗？为什么会钻进这个镜子里？ 我听见外面有动静，睁眼后发现那两个小鬼不在床上，就顺着声音下楼了。 当时雪莉就蹲在这面镜子旁边，萨莉摸着肚子，舔着嘴角，一副刚刚吃饱喝足的模样。 我其实隐约察觉到了镜子有问题， 因为那本日记里频繁地提到镜子，题目里有，线索里也有，显然不只是因为小姑娘爱漂亮随口一说。 但谁也没想过镜子会是这种用途，所以即便他们也难免会有疏忽，于是就被那两个小鬼坑了一把。 对了，那本日记我扣在床头上，你肯定……秦鸠说了一半突然刹住， 刘霍的脸色变得有点微妙。 你没看？ 没有。 人都没了，谁还有心思先看儿童日记啊？ 那日记带进来没？ 刘霍顺着之前的一片混乱往前回忆， 我出了房间后顺手搁在了。 刘霍扫视一圈，找到了一个贴墙而立的高脚凳，高脚凳上摆着一盆藤花，枝枝蔓蔓牵扯着垂挂进来，一个软皮册子躺在花盆上。 在这里。 刘霍从沙发上起身，大步走过去，拿起本子一看，却发现只有摊开的那一页有字，其他地方都是一片空白。秦鸠跟过来，看到写字那一页，表情一愣。 写字的人用的是暗红色的水彩笔，很粗，笔触拙质，看得出来连抓笔都不太熟练，但这并不妨碍那人写满一整页。左上角是歪歪扭扭的，萨利说他好喝，下面是我不想写日记了，另一边还有一句，雪莉是个讨厌鬼，其余所有地方都写满了去死吧。有几处连纸页都破了，可见写字的人有多用力，甚至有点疯，不，非常疯狂。这可不是一个普通小姑娘会有的情绪，这种画面令人莫名反胃。刘霍皱着眉问， 你看到这里了？ 秦鸠摇头，没有，我看了前面几页，小孩子的字大而散，一页写不了什么东西，话语简单。秦鸠虽然看得不走心，却记住了看过的内容。秦鸠指着一页空白说，几月几号来着，没太注意，这里写着今天照了好几次镜子，妈妈说我变漂亮了。尤或有些出戏，这种话从秦鸠口中说出来就很可怕，虽然秦鸠只是在背书，但他腔调惯来戏谑，又显得不那么平铺直叙。怎么，你这是什么表情？ 没什么表情。 刘霍把日记塞给他，抱着胳膊靠在墙上，懒懒地冲秦鸠说， 你挺漂亮的，然后呢？ 秦鸠高高的挑起眉，刘霍一副洗耳恭听的模样， 继续。 11月12日，天气好，今天照了很多次镜子，因为妈妈说我变漂亮了，我也觉得，但萨利说我缺了一颗牙，真丑，他也缺了一颗牙，他才丑。11月13日，下雨了，我好像长牙了，很痒，想咬萨利，他总说我丑。今天又照了很多次镜子，妈妈说镜子没我好看，我很高兴。11月14日，今天镜子真奇怪，萨利丑八怪。11月15日，我们打赌做鬼脸，看谁能坚持不笑，我赢了，萨利应该给我一颗糖，但他没有，妈妈从不给他糖，我原谅他了。11月16日，其实昨天我笑了，但是镜子里的我没笑，要不要告诉萨利？11月17日，镜子在看我。我就翻了这么几页。秦鸠捏着几张纸抖了抖，记没记错就不确定了。秦鸠看到的这部分，雪莉的语气都还正常， 跟后面那个通篇去死吧，判若两人。 想到了一个老套情节，镜子里面的许丽爬出来，替代了原本那个。 秦鸠说，是挺老套的，不过可能性很大，毫无想象力的系统弄出这种老套故事也很正常。 如果真是这样，这本日记作用也许很大。 镜子里的雪莉能爬出去，他们应该也可以。如果日记里提到了怎么爬，那雪莉就是天使。思索间，靠着墙的油货突然感觉肩膀一阵刺痛，就像是有什么东西扎了他几下。油货扭头一看，发现原本离他一步远的黑雾不知什么时候蔓延过来，正在吞噬他的肩膀。黑雾穿透了外套和 T 恤，正往油货肩膀上爬。他迅敏地侧过身，和秦鸠一起撤回到客厅中央。包围在边缘的黑雾正在以肉眼难辨的速度忽快忽慢地往中间裹。 这究竟是什么东西啊？怎么还往中间聚？ 秦鸠从餐桌上扯下一块餐布，低头给油货做着清理，大概是镜子在消化吧。油货联想了一下，脸色顿时变得绿叽叽的。如果这个过程始终不停，他们自己暂且不谈，老于输血那几个就麻烦了，不知道还能坚持多久。镜子就在不远处，透过那层玻璃隐约可见墙角的高凳上也摊着一本日记。外面的余文和楚月突然被寄予厚望，而余文和楚月自己还一无所知。 余文坐不住，尤其不喜欢做题，他应该会四处转转，发现那本日记是迟早的事儿。楚月， 对于楚月游获的记忆不多，但有限的记忆中，对方是个很可靠的人。他们屏息等着，却见余文扯了一张白纸在手边，抓着马克笔画起来。他干嘛戳纸？秦鸠眯起眼睛问。 他不是在戳纸。 余文那是在一个一个的数究竟有多少三角形。余文差点戳进了他哥以及他哥男朋友的所有耐心，终于戳出了一个答案。做出一道小学题，余文还挺亢奋，抓着草稿给楚月显摆了一下，然后在答题纸上写下答案。 身后突然传来沙沙声，像纸笔摩擦的轻响。油货和秦鸠对视一眼，转头寻找着声音来源。他们在茶几黑色的琉璃台面之下找到了一张纸，纸上写着题目和镜子外面那张一模一样，只不过字也是反的。此时第一题下面多了一个数字，反写的28。又过两秒，旁边多了一道红色的小勾以及一个加6分。答对题目的瞬间，黑色雾气居然退了几寸，然后停住了。沙发上被捆的沙粒抽搐了一下，比谁都急，消化消了一半被强行停止，这谁受得了？ 你这弟弟还不错。 秦鸠毫不吝啬地夸了一句，刚夸完就见余文同学再接再厉，开始认认真真思考第二题了。余文同学啃着笔头想了几秒，楚月不知在旁边说了句什么，接着余文头顶仿佛有灯泡的一亮，当即大笔一挥写下第二题答案。客厅里再度响起了沙沙声，油货手中的纸上多了个答案，余文在第二题下面写了两个字，无数。几秒后纸上缓缓冒出了一个鲜红的叉，黑雾重新开始蠕动，油货和秦鸠感到了一阵窒息。雪莉扁了扁嘴，还没来得及嚎，哥哥萨利先哭了，哭得非常绝望。该死的萨利，又要吃人了。